喂，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69集啊！今集我哋就好多料嘅，可能 overrun 啦，系啦，有我二世祖啦，今日仲有边个喺度啊？ 简诺夫， 马姐都喺度嘅。 好啦，今集就即系咁即刻嚟第一单猛料啦，咁就听讲呢个叫国防数据泄密，有单猛料，简诺夫，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哦，咁唔係咩泄密嘅，其實就即係呢個政府呢就嗰啲即係有啲政府啲數據呢就係即係嗰啲 data 喺經一間叫做Global Switch 嘅公司呢，佢嗰度就係營運一啲 data center 嘅，咁佢就政府就擺咗啲機喺度咁樣，咁而家間公司嘅即係嗰個母公司呢就係、是、大陸有個即係嗰個咩呢，有个股份啊，即系有个系啦，喺度之后有咁啊，而家就系、是、唔知系咪同先前咧吓一路美国即系嘅关系啦，即系同呢个中国嘅关系，即系南海嘅问题，咁咧就逼到澳洲咧，可能又要做啲嘢，咁咧就即系 review 翻下嘅国防嗰啲咁嘅嘢吓，咁咧就话去到好似去到切个约完咗之后，我唔 sure 系咪2020年完就完咗个约之后，就唔再系嗰度，即系政府咧，佢嘅数据嘅 data center 咧，佢会自己做翻咯，吓就唔会喺嗰间公司做啦，咁样吓。 OK， 咁即系 啦， 即系嗰间嘢嘅母公司，你话卖咗俾大陆人啊嘛，系咯？ 佢唔系卖咗俾佢，有个股份嘅，应该系唔系全资系特， 唔系系 parent company 啊，唔系嗰间公司，系嗰间公司嘅 parent company 啊。 系啦系啦系， 卖咗一半股份，系啦。 啊 啊，咁就 咁其实就即我觉得系有少少系点啊，即系系咪小题大做咧叫做，即其实就系唔系嗰间公司直接系俾特大操，同埋而且你嗰啲即唔需要咁快，但系我觉得系呢系可能系个政治上有啲咁嘅嘢嘅原因咧，令到佢咁快，你即系。不嬲呢个澳洲政府都系喺呢啲咁样嘅嘢都好被动啊嘛，点会突然间咁积极咧咁样吓？ 即系 我觉得系 佢要攞料啊，揾 Alex Turnbull 咪搞掂咯，使乜加咁多啫？ 嗱，即系冇证据嘅嘢，冇证据嘅嘢咧就唔好屈人。屌我哋唔系越搞，即系 anyway 啦，即系其实呢单新闻咧系我见到系阿猫姐你 post 出嚟噶嘛，咁就6月20号，咁其实我覺得係即係，好似我哋上次講，即係我哋之前幾集係講選 ASIO 個主席點解要喺四月尾咁爆嗰啲嘢出嚟咧？一切都係掌握之中，即係全部都係計算過，所以都係老師又中， 老師又中。 唔係我覺得即係佢無啦啦，你平時唔係佢政府跌就會真係好 cater， 即係唔係會好著緊呢啲嘢，而且比較上，我覺得又唔係好直接影響到嗰個咩嘅，即係話嗰個。即系嗰个 security 嗰方面嘅嘢嘅吓，但系佢咁高调咁讲出嚟，即系可能即系同先前一系列嗰啲咁样嘅动作都有啲关系咯。 我都觉得系，只要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讲清算嘅话，你真系清算华为啦，华为参与咁多 NBN project 咁嘅嘢，系咪先？系咯， 华为系解放军背景噶嘛，传闻。 即系冇证据嘢，我哋都系唔好讲啦。咁 唔系，所以讲 系啦，即系好似海航咁样，海航都话系即系传闻系黄岐山啦。咁即系冇证据嘅嘢，我都系唔会讲。OK 啦，咁就即系其实即系你话 going forward 咧，即系头先好似简洛夫咁讲话，呢间即系佢 data center 嘅嘢系一半系由即系中国政，即系中即系。强国背景持有啦，其实 going forward 咧，佢即系嗱，即系我哋唔好话我哋歧视啲咩外资公司 handle 啲咁嘅嘢，好多 defense 嘅 project 咧系俾 Thales 做嘅，你知唔知啊 ？Thales 有冇听过？ 冇听过呢、這个 系啦 ，Thales 其实系法国公司嚟噶啦，咁其实佢就做好多呢啲咁嘅即系 defense project 啊，好多啲咁嘅嘢都系佢哋做，同埋有啲 系咪整潜艇嗰间啊？系咪？ 系啊，但系佢有佢，即系其实佢即系好，即系好似长实咁样。你话长实起楼又得，佢系做好多嘢噶嘛。即系佢哋其中一个分部就走去做，就走去买。即系总之系砌呢个澳洲嘅国防 system。因为我之前做嗰啲嘢，好多时有阵时会同佢交手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系啦。国防新闻讲到呢度啦，咁就即系。咁又即系，其实今个礼拜咧，我都要即系公开多谢阿猫姐咁 辛苦咁样揾料啦，即系佢今个礼拜揾料嘅即系程度，简直系核爆级啊！系啦，咁即系如果佢个个礼拜都可以咁样核爆咧，咁我可以狂气啦。OK， 嗱呢单猛料又系猫姐揾出嚟噶啦，咁就即系其实你话即系最近有个调查出咗啦，强国人最中意投资嘅国家第一系边度啊？猫姐，佢系美国啊，定香港啊？ 第一我记得系香港，第二系美国，第三系澳洲。 系啦，但系以呢个叫 year on year 按年增长幅度嚟计咧，第一系澳洲啊嘛，系咪啊？ 系啊， 系咯，咁即系 佢哋越嚟越中意澳洲啊！ 即系佢咁中意澳大利亚咧，即系你揾到，即系其实我自己就冇乜点睇呢单新闻嘅。佢喺啲 article 都有冇话，即系澳洲点解有啲咁嘅吸引之处，令到咁多人嚟投资咁样咧？ 佢有讲嘅，其实等我攞翻出嚟先，好快啊！佢哋咩啊？ 你讲啊，你讲系咯，即系。佢哋系咪真系中意呢个气候宜人啊？啲嘢又平啊，汇率又跌啊。 佢有讲嘅，其实有三大原因嘅，其实 三大捻人咁有啲咩原因？ 第一就系佢哋想即系分散风险嘅，第一个其一就系、是、第二嗰个我就唔记得咗，第三个就想移民系啦。啊，系有啦，第一就系分散风险投资，做嗰个访问入边有讲。第二就系因为澳洲机会多，第三就系想移民。 咩机会多？ market opportunities 啊，即系可能即系可以俾佢买嘅嘢多啩，唔知啦。 因为其实 我又唔觉得佢机会多，即系所谓机会，只不过你话澳洲嗰啲天然资源就多，但系如果你个 market， 你澳洲个 market 咁大，可能佢意思系，譬如你买地嗰啲咧，你美国好难买到噶嘛。 都 你澳洲好易买地噶嘛，你有身份嘅时候。 佢多澳洲多艇仔，美國嘅艇仔幅度，即係艇仔嘅 percentage 冇咁大，係啦。咁就即係呢篇 article 咧，即係阿貓姐你又係嘅，你揾咗料你又唔準備，出之後要讀報啦。 我有睇啊，我有睇過㗎，我記得咁多料點記得曬啊，大佬，我冇你咁好記性。 咩？我記性好差嘅，所以我乜柒都唔做。嗱咁咧，即係其實佢就即係講到喺澳洲嘅最 common 嘅 investment item 咧，包括呢個叫 cash deposit 啦、股票啦、債券啦，同埋 investment property。咁其實你話澳洲股市咧，其實呢排咧即係都表現都好閪嘅啦，澳洲啲咁嘅股票，即係。 好嗨啊！啲股票 under 6000点啊，顶佢个肺，有啲 super 冇，真系唉，读我。 好彩我唔捻炒澳洲股票啫，咁系啦。但系即系佢呢度，反而 香港股票都唔见得好啫，都25到啫。 我炒美股嘅，即系 anyway 啦，系啦。咁就即系总之就系呢个叫 investment property 咧，就绝对系澳洲嘅叫做。强个人嘅首选咁样啦，但系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其实佢呢篇 article 咧，佢都有讲系即系呢个叫有啲咩人系参与呢啲叫做海外投资嘅嘢啦。第一个就系、是、即系70% 就系第一代嘅资本家啦，咁就摆到明就系呢个叫做，即系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即系让一群人先富起来嘅嗰啲人啦，跟住之后就 10% 咧。就系呢个叫做 second generation 嘅 entrepreneur 啦，咁即系我呢啲咁嘅人啦，二世祖啦，系啦， 二世祖。 第四个就系 Ada 啦 ，Ada 呢个咧好正啦，我觉得佢描述得即系 a mix of celebrities, actors and sport people。你知赵薇之前咧，同埋佢老公黄有龙咧，系咁俾人查噶嘛，即系佢同佢啲数唔清，所以佢买唔捻到远线啊嘛。咁咪就系呢啲咁嘅叫知名人士出嚟做牵头人，揾埋后边嗰集唔见得咁嘅友仔去炒嘢咯，咪呢啲人咯。 我啱睇到新闻，澳洲系咪有条远线系咪买咗俾大陆啊？ 咪 Wanda，Voice 买俾大连万达咯，即系琴日跌捻到扑街嗰个，因为琴日就吹风出嚟，习近平会真系查万达啊嘛，因为海航嗰单嘢，阿郭文贵大哥太卡啦嘛，尊敬的推友们又发咗癫，系咁揾料出嚟啊嘛。咁咪即係讲到话要查究你班民企囉，咁咪就係万达同埋福星琴日咪香港股跌到扑街囉。咁即係呢个叫係呀，即係头先简洛夫係讲得冇错嘅，澳洲其实又分两大院线啦， event 院线同埋呢个叫开车，开其实係买俾中俾强国嘅万达嘅，係啦。 咁不如我讲下，我觉得即正话你讲嗰啲阿猫姐你讲，你话呢段新闻系边一 边一个国，即系嗰啲原因系或者边一个边啲个 article 系边个边度出噶，边个写 嘅 ？S M H 澳洲嘅，咁系一其实系一个 report 嚟嘅，即系一个访问嚟嘅，就话强国，即系其实佢一个 research 加一个访，即系嗰啲调查咯 ，survey 咁样嘅，就问啲强国人点解想移民嗰啲咯，即系想嚟澳洲投资 private investment 系啦。 我觉得佢嗰个原因系好行嘅啫，即系佢问人问大陆人答点答大陆人，梗系唔会答个真嘅原因俾你啦。 唔系即系好似问15% 嘅中学生有睇即系每周观看色情物品咁样啫嘛？屌你每周观看啊太滨州啦，仆街咧系啊日日睇，每日打几镬，呢个先系真正嘅原因。 我讲下我点解觉得佢即系点解澳洲个增长或者点解咁多大陆嘅投资走嚟澳洲咧？即系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啦，即系当然大陆嗰啲资金不断咁走出去，系即系佢系一即系一个原因啦。即系你如果唔走出去，你又点会有投资嚟澳洲咧？即系其实佢点解拣澳洲唔拣呢个其他地方？其实我觉得就系美国嗰个规管系好 strict 好多嘅，澳洲系好鬼松嘅。即系宽松，即系对外资入嗰、那个嗰对佢哋嗰度嗰个审查性咧，就系好宽松嘅。 澳洲同埋嗰个叫 proportionally 系即系多艇仔，气候又好又近，系啦，同埋即系佢根本系多，即系比例上啊系多人喺度啊，即系比起美国嗰啲系啦。 咁 同埋佢呢度 AML 都冇嗰啲美国咁严，美国严好多噶嘛。 系啊系啊，呢度我谂呢系一近呢一年咧，可能咧国呢度澳洲好多人嘈咧，就话即系澳洲俾大陆资金即系侵略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舆论出嚟咧，先至可能会睇得紧啲。前多几年嘅时候咧，基本上系好即系好。好求其咁啊，好松啊，好松啊！即系呢一年里边先，我觉得系少少紧翻啲啲，都唔系好紧咗，就我觉得紧翻啲啫。但系相对美国系好鬼严噶嘛， 好嘅，好严嘅，佢资金流入嗰啲系啊，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佢除咗怕你强国洗黑钱咧，佢系怕你班物佬啊嘛，墨西哥都好劲噶嘛， 吓， 系啊，即系美国嗰边啊，系啊， 比较敏感啲咯。澳洲嗰啲，唉，真系屌佢真系 求九期，太求九期， 唔系佢系。即系你有人出得起价就卖咁上下咁样嘢，佢可能唔系咁对呢啲嘢 咁 咩？ 唔系澳洲佬咧，就即系你其实你好少听到有啲嘢系 FIRB deny 噶嘛，系咪先？但系美国你嗰阵啊，你嗰啲咁嘅酒店卖咗俾屌嗰间嘢叫咩保险啊？仆街唔记得咗。即系总之系邓小平女婿做 平安保险， 唔系平安，屌 唔系嗰间咩咧？我唔系识唔得，口唇边。 即系你知边间咧？ Okay, anyway, 即系你知边间咧？即系最近邓小平个女婿爆咗煲嗰个啊嘛，系咯， 系啊， 系咯，睇下先，叫贺平，即系 anyway 啦，唔重要啦，系咯，咁就即系讲佢，即系其实佢都系讲呢啲咁嘅叫做，即系总之呢篇文就其实颇为阿妈系女人系 咁、啊、另外啊，即系嗰个咪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澳洲佢卖同埋， 屌系啊，喂 ，sorry， 安邦保险啊，屌系啊，安邦保险啊，邓小平个女婿嗰间系啊，继续 ，sorry， 打断你。 OK， 即系我第二点，我觉得就话点解澳洲嗰、那个即系强国投资喺澳洲增长另一个原因就系话澳洲嗰个经济，即系佢卖嘅嘢同你大陆想买嘅嘢就好夹嘅。啊，你澳洲有咩卖咧？咪矿产资源啊，啲农场啊，啲咁样咧，你知大陆嗰啲噶啦，嗰啲咁嘅佢买啲农场啲牛啊、啲羊啊，消化大陆噶嘛，好大好多 market 噶嘛，个 market 好大噶嘛，咁佢就即系可以即系点啊？即系大家嗰、那个即系对到咯吓，咁、啊、所以点解澳洲前嗰排有几年系咁卖咗好多嘢俾佢，佢好似食咗，即系变咗你个经济系变咗好似食嗰啲毒品咁样啊！你冇咗大陆嗰啲资金，你澳洲点解嗰啲经济会死啊？ 咁卵似郁文闹逢检机，琴晚踩场郁文开逢检机波啊嘛，话佢惯咗做议员，唔卵选唔得。食 咗毒品，而家大陆咪咁，而家澳洲咪咁咯，即系惯咗卖嘢俾佢唔卖，咁你打你扑街啦，唔卖就 你 咁咪好似嗰啲人 系咪惯咗食国货咁啊？唔食唔得。 你惯咗卖，你惯咗卖嘢俾人嚟，即系赚 cash。但系你啲 cash 你又唔系搵嚟再投资，你系接晒本地啲嘢咁样。咁其实你 long run 系出资系冇人做嘢咁扑街噶。而家经济系向下插。 你澳洲如果识得睇啊，睇到香港啲自由行就系咁嘅原因啦。而家即系澳洲就系香港版嘅自由行，澳洲版咁样嘅咋，自由行咁样咯。佢开头啊，俾咗啲嘢同你做，啲生意去做，你慢慢你就会放弃咗你自己本身嗰啲制造业啊、卡哩卡嗰啲嘢，就会慢慢就会单一咗啦。个贸易对象单一咗。单一咗嘅时候咧，你就大镬，你俾佢控制到咯 吓。所以而家嗰啲咪有单新闻咪话，而家啲银行咪单轨啊。其实我觉得系 just fair just 噶，因为而家 真 系嗱，咁其实银行单轨呢样嘢咧，就即系叫穆迪就喺今个礼拜头嗰阵啦。咁跟住之后就 downgrade 咗澳洲同埋纽西兰啲主要银行嘅 credit rating 咯。系啦，咁就阿简诺夫，你好中意，你好想讲呢单嘢，不如你分享一下啦。 哦，唔系，我觉得即系话，即系如果穆迪嗰啲咁嘅，即系喺国际上咁嘅公司咁出，即系咁嘅机构 downgrade 你咧，系其实系好严重嘅事咯，即系会影即系有影响咯，即系话对。咁但系我又唔好，即系我唔系好清楚点解，因为我冇呢单新闻，其实我冇乜点详细睇，系点解会 downgrade 佢咧？即系澳洲嘅银行系咩原因啊？ 因为我睇过咧，佢就话因为我哋澳洲嘅银行咧，大部分窿都系靠 property market 系啦，同埋 咁而家咧 property 所系啊，即系佢就讲，sorry 打断你，咁佢系觉得咧，即系呢个叫佢反而就系觉得呢个叫澳洲咧嗰啲household咧就系过度借贷系啦，同埋就系即系呢个 housing market 过度依靠呢、这个home loan 为生系啦，系啦。 同埋就即系而家開始就更加多啦。其實 NAB 呢排都加咗呢個叫 interest only loan 嘅叫利息啦。佢就覺得你呢啲銀行喺呢幾年就咁多 interest only loan 咧，咁啊真係等收皮噶啦，係啦。因為呢、這個 咁其實呢單新聞可唔可以係一個 hint 或者性咧？就係話其實澳洲嘅樓市可以岌岌可危咧。 咪之前仲有一單咧，已經話咧，其實而家人做個 research 咧，話如果加息咧，澳洲會有三分一嘅人還俾 home loan 啊。三分一嘅 land borrower， 其实都系嘅，即系好正常啊。咁即系呢个叫 睇加几多啦，睇加佢加几多先。 你其实你澳洲你都识讲啦，系近呢一年至有压力测试啫嘛，系咪先？ 系咯。 咁你之前好多批嗰啲，基本上就系冇压力测试或者系即系， 同埋以前 top up 系好简单，即系譬如你买一间屋，因为系个楼市系咁升噶嘛。譬如你而家我装修或者我买车去借银行借钱，以前系好容易攞 line 噶。你间屋升噶嘛，佢就俾你噶啦，都唔使查嘅以前。 同埋即系而家就系、是、一来就系个经济越嚟越差啦，同埋其实好多时你而家你走去再你走去再即系加息咧，好多人未必还得起。因为即系你一来就系个经济差，同埋好多人，你其实你哋身边有多唔多人咧，系无啦突然之间见到啲楼市，即系一来你所讲话，即系楼市升咗去借多啲 line of credit， 二来就系无啦买埋啲无关痛痒嘅嘢，即系洗脚唔抹脚咯，突然之间觉得系咯，咁咪扑街咯，系咯。 反而我觉得 唔系讲过啦，前我都讲过话嗰、那个嗰、那个咩借贷啊，系160。几个一百或者一百七几 percent 啊嘛， 系啊， 个 income 嘅个 household。 而家最大问题咧，唔单止系嗰个借贷嘅问题，而系你好多人冇嘢做，啲生意又唔好咧，其实好危险噶。 唔系，我哋头先咪后至讲裁员潮，同埋上集都讲个裁员潮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好危险咯。 嗯 即系你借咗钱，你又冇钱还，即系去西澳咁，而家好多人就冇嘢做，根本都冇钱还啦。 嗯。同埋其實而家咧講緊即係除咗即係呢個叫標準普爾同埋穆迪就調低澳洲同埋紐西蘭嘅銀行嘅叫信用評級咁樣啦。而家好多時你即係連 Bloomberg 啊嗰啲都開始暢談澳洲樓市咯，係咯，咁就即係我都覺得係開始係警號嘅開始。 唔係喎，但係阿 Mark Burris 話叫人哋唔好 dream 啊 ，Sydney 啲樓唔會跌喎，要買就好買咯。 唔系，同埋 domain 澳洲大楼，澳洲大楼系啊， 成日 post 出嚟话有 big record 啦，有几成噶嘛？嗰好奇怪，因为嗰个啲新闻里边咧，有两极喺度咯，即系有一啲系会话会 个 bubble 好劲啊，有啲就话唔会爆咁样。 你哋呢排有冇行 auction 啊？ 冇啊，好少留意啊。 我呢排行多咗 auction， 因为我呢排得闲。咁啊， 点环境啊？ 咁即系我都系屌我睇我屋企附近嗰啲嘢，屌你觉得我会特登走去揸车走去睇啲 auction 咩？环境咪冚鸠扮强国标美会咯，即系我 气氛点啊？即系会唔会好热烈啊？好多人都 唔系啊？个气氛好差嘅，全部都系强国人咯。跟住之后好即系冇 bidding， 系好捻求其咁样完咗件事咁样。所以其实你都睇到嘅，即系我哋上一次同大家报 auction 嗰阵系两个月之前啦，即系嗰阵仲系徘徊喺76%同75%噶嘛，而家每个礼拜系68%、69% 咁样嘅啫。同埋， 喂，其实你去睇 auction 咧，多唔多啲咧？系啲 agent 揸住电话帮人买嗰啲啊？ 唔多啊，即系反而系嗰啲，即系似，因为屌你知我做强国生意噶嘛，似嗰啲真系民企老板，即系可能有一两亿嗰啲咁出嚟嗰啲，真系要自己落手落脚冇马仔嗰啲咯，系咯。因为我睇过几个，我最近去咗大概6个 auction 到啦，一半系屋，一半就系 unit 嗰啲系真系，你睇到系嗰啲友仔要即系自己亲身上阵出钱嗰啲咁样咯。 咁其实即系可唔可以咁讲，即系我觉得即系个楼价就系、是、其实升咗，即系今年头一季系同旧年最后第四季嚟讲系 升咗 。嗱，即系个楼价升咗，但系嗰个 成交量、 气氛、成交量啊，诸如此类，可能系跌咗。 跌咗啊，咁咪系啊，咁咪干升咯。即系同埋你睇紧即系我自己，我呢排我都系睇北区嗰啲咧，北区嗰啲系。反而系即系冇乜点再升，但系个气氛好差咯，啲 agent 好难做咯。即系我走去有阵时行去开放日咁样，咁有阵时 domain， 因为我中意 book， 我中意 book 啲楼嚟睇嘅。即系譬如佢 open day 咁，我即系叫预约定先，咁我去到即系啲招呼好啲咁样噶嘛，系咯，冇系啊。 啲 agent 啲态度点啊？啲反应点啊？ 屌好啊，好多啊，多大嘢！ 喂嗱，即系嗱，唔系我知嗱，我 comment 如果啲 agent 唔 Q 苏你咧，啲嗰啲大支嘢咁样嗰啲咧，个楼市就系升到瞓街咁，想得唔得人招呼你啊？如果调翻转头咧，去到咧，哇，即系好同你好客气啊，又好详细咁讲啲嘢俾你听咧，话个楼市真系好淡静。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我。即系呢个亦都系我觉得而家行 auction 几有趣嘅原因，因为我终于唔俾人当契弟啦，即系终于俾人当翻大爷啦，系啦，唔好即系因为啲人当你死僆仔，唔知道做乜咁样，系啦，咁啊， 喂，咁但系你屋企隔篱嗰啲楼花点咧？你觉得？ 唔系啊，我你知道我住边噶啦，你睇到翻版冯伟光咁都要出嚟拗生意，咁你睇到几大镬啦，真系。阿简洛夫，你有冇睇到？你知咩叫翻版冯伟光啊？翻版冯伟光咧，就系、是、咧有一日我屋企咧，咁我 check mail， 咁有个 leaflet 就话 Hong Kong client specialist， 咁就即系系啦，咁就即系讲有个即系有个地产经纪将自己个保号登埋出嚟啦，但系佢个样成个冯伟光咁样， 系好似冯伟光好正， 即系国字面系啊，咁佢就即系话你话我屋企附近嗱，佢就唔系啊，佢就话自己系叫我住嗰区嘅 condo 之王咁啦。但系我住嗰啲咁嘅死人，即系我睇嗰啲咩死人流花扑街啦，咁咪真系好似我哋老师又中咁样咯，即系起个铁架入边 chip board， 出边再吸啲防火胶板，跟住之后老师又中啦，系啦。 嗰啲会唔会变伦敦大火啊？迟啲 咁咪老师又中咯。系啊，OK， 得啦，呢样嘢我哋磨咗好耐啦，咁嗱呢间呢间 系，仲有一单讲印花税嗰单要， 系就系、是、要就系、是、要你讲呢单嘢，屌呢单猛料又系你揾出嚟嘅，咁梗系你讲啦，我唔讲啦，你讲埋佢啦。 而家 New South Wales 政府咧呢排你见到 promise 好多嘢啊嘛，又话起路，又起学校，又起城啊嘛，咁好可能咧佢而家冇水啦，吸水啊要，咁咧佢而家咧草拟咧就话要咧，即系由出年开始咧就话要啲人咧如果买楼花要预缴印花税咯，投资者如果 first home buyer 就唔使 first home buyer 就系豁免嘅，系啦， 系啦。如果你投资咧，就要喺你俾嗰个 10% 你买，通常买楼花你咪 单批文系啦， 系啦，嗰5% 或者10% 咧，而家好多收五，哇，真系楼市真系好差，好多5% 都杀啦，知唔知 ？2% 我都见过， 即系以前你买楼花咧，你要俾10% 噶嘛，而家好多发展商5% 都杀啦。 你知 Linfield 边度啦？ 呢条火车站隔篱成个林起晒噶嘛？嗰啲我睇个示范单位，佢 offer 我 2%， 我真系我材料有味嘅啫。系啦，咁 就埋仲有一单新闻系讲咩嘛？ 唔系喎，呢个系原来已经系 announce 咗咯，初以为佢草原啦，佢 announce 咗啦，下个 budget year 开始咧，如果啲人买楼花咧，系要俾 upfront 嘅印花税啊。 咁啊，事关 投资啫，唔系自住唔使啊。 即系你好多人喺海外会投资啊嘛，可能咧啲地产都会譬如香港啊或者翻大陆系开楼盘展销会噶嘛，咁即系啲人要问咯。如果买澳洲楼嘅时候，佢未必会听话。 我想 clarify 系咪？海外投资者先要啫，本地 所有投资者，所有投资者， 喂，点知系投资定自住啊？咁啊，楼花 海外上系投资噶啦， 系啊，所以咪话系咪就海外先？即系我本地嘅投资就唔使咯，系嘛？ 本地都要啊，你本地都要啊 ，off the plan property buyer 系啊， 本地唔系你唔好讲投资定自住嗰阵时冇关系，因为你买楼花，你点我买楼花嗰时，你点知我投资定自住先系咪？ 咁你要报噶嘛？你会报噶嘛？咁你啲人会报咪 first home buyer grant 噶嘛？ 嗰个 first home buyer 就唔系同投资自住冇关系啊！我自住都可以唔系 first home buyer 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真系好啦，呢个问题好无聊啊！ 唔系，我想 clarify 就系你系针对海外嘅。海外嘅买嘅人啦，定抑或本地嘅买嘅人？其实你唔系乜投唔投资嘅，我觉得你本地买嘅时候，你可以系投资可以自住，但你买楼花嘅时候，你系唔决定到系投资，但系投资定自住噶嘛？你真系入伙你先。 First home buyer，first home buyer， 佢话就系呢个就系 express one 系 exam 啊，其他你 first home buyer 其他任何人， 其他都当你系 investor 都要海外或者系本地人，系咪？你意思系？ 系啦，就要预缴啊！你买楼花嘅话。 喂，头先你咪后讲好多嘢噶嘛？即系你系咪觉得即系政府就即系阿简洛夫提出一个点咧？就系、是、呢个政府系咪觉得呢个 condo 准备核爆啊？咁又即系 收咗钱先啦，唔好走咗，收唔到啊嘛！你系啦，嗰啲发展商烂尾嘅时候咧，佢原本有谂住收嘅时候收唔到，系咪收咗唔还嘅啫？ 喂，屌咁喂咁啊，好似喂咁啊，好似大咁啊，好似大楼喺澳门起楼咁样，即系收鸠啊你笪地，再卖翻出去南咩南湾半岛啊嘛，大楼啊嘛，唔系你。這個 point 是 valid 的，就是他都預了很多東西會爆，還有很多人根本 close 不到，是 的。就是爛尾，我剛才想說一 件事，如果爛尾有沒有得退錢啊？ 我夠 知道，這個他有沒有說到，政府有沒有說到啊？ 不知道，簡洛夫你想說什麼？我們打斷 了，我就說就是說，其實前一陣都報過是今年的下半年，明年呢是有大量的樓花落成嘛。 Over supply。 即是那些是apartment那些。 是啊。 啊那些即是前那兩年開始起，是今年下半年和出年裏面呢是即會多突然間多了很多供應了。 喂，好老實講，今年年頭大陸限制了那個50,000之後呢，很多人已經塌訂了，我收到消息。 Melbourne 嘛，是不 是Melbourne 都系啊，同埋 Sydney 都多啊 ，Sydney 都有啊 ，Homebush 嗰度有啊，系啊，有人塔订啊， 正啊， 系啊， 我系 signal 嚟嘅，即系大镬嘢包大镬嘢嘅 signal 嚟嘅， 唔系，即系你塔订，你塔订，譬如你本地人可以买咁啊冇嘅，但系本地人都唔想买啊嘛，嗰啲系嗰啲出名系噶嘛，即系尤其是伦敦大火之后咧，果然系老师又中咯，我哋即系呢个首先就系、是、即系 mascot 嗰扎，即系猫姐你都知边扎啦 ，mascot 嗰扎就俾人讲话全部系防火胶板啦，同埋连 Chatswood 啊嘅 concourse 啊，即系其实等于 Chatswood 大会堂咁嘅嘢啦，都俾人揭系用防火胶板啊，所以即系我哋。 Chatswood 都用防咁贵嗰啲都用防火 胶 板。 Chatswood 唔系 Chatswood 嘅大会堂啊 ，The Concourse 嗰度啊，即系 我 Concourse 嗰个会堂 系啊， 嗰、okay. 个即系等于 Chatswood 大会堂啦，即系费事香港啲观众唔知道我哋啱乜春啦，真系系咯，咁就即系系啊，果然系老师又中咯，所以就系系啦，咁即系你话， 所以如果啲人想投资澳洲楼都要小心啲咯， 咁即系要一定要听我哋节目啦，系啦。 啲agent 分钟唔同你讲，你知如果佢譬如喺海外买系唔受监管噶嘛？ 喂，嗱 ，OK， 嗱，即系嗱，讲翻投资者印花税呢样嘢咧，我想提出呢个问题。咁你知香港而家好多新楼嗰啲咧，系发展商基本上系借120%俾你，即系连首期都借埋俾你咁样嚟上车咁样噶嘛？ 喂，有啊，而家有啊 ，Meriton 做啊， 系啊，你讲下不如。 Meriton 而家做窿啊！如果你啲人咧喺银行借唔到咧，有啲盘佢做啊。 O K， 系咪啲边区多啊？ 但系息会好贵咯，息会好贵咯。 咁啊， 系啊，同埋我唔知你有冇睇电视啦。最近咧，我睇ABC News 咧有讲咧，话而家咪啲发developer咪问银行借唔到钱嘅。跟住有啲嗰啲影子基金咧，同埋嗰啲self 有啲 superannuation fund 有啲私募基金咁咧，借钱俾嗰啲发展商，收佢哋十厘利息咯，系啊。 你我 嗰日睇电视影佢哋。 我之前同你讲加拿大有人嬲我做呢啲嘢啊嘛，佢知我多 cash 啊嘛，咁就即系嬲我做呢啲，我真系屌你老母啊，大佬我 喂咁，如果你譬如你投资咗嗰只基金，你唔知佢摆落呢啲，跟住嗰条友同你话哦回报好好噶，有 系啊，佢就系同即系你话我自己借钱俾人，咁我都可以谂得过嘅，因为你层楼嘅权益喺我度噶嘛，屌你老尾，我分你呢啲咁嘅基金，你都黐捻线嘅真系，屌我唔系好想俾零用钱你使啊，屌你搵老千啊，搵第二个啦，系啦。 唔系我谂会好快咩噶啦，好快有嗰啲发展商爆煲噶啦，我觉得会。 咁其实都系两个 outcome 啫，一系啊着咗草，一系啊爆煲，系啦。因为你基本上我哋之前都几集都讲过啦，你 building cost 系越嚟越贵，即系你人工越嚟越贵，啲砖系越嚟越贵，嗰啲咁嘅木材越嚟越贵，咁你点计啫？系咪先？系咯，同埋。 系啊，但系强国嗰啲佢怕，譬如 Greenland 嗰啲佢系 stay back up 噶嘛，唔系嘅咩？ 我屌咁嗰啲我唔使惊啦，即系嗰啲幸福小家庭买嗰啲，我绝对觉得幸福小家庭收到楼嘅，真系冇咁讲。 喂，保利都有啲危险啊，保利都系算私企，我唔系国企。 屌你开名开到咁啊，唔好玩嘅，真系唔好讲人哋屋企啲嘢，真系。唔系，即系其实头先我系想讲咧，即系你讲紧系即系除咗发展商会 backup finance 之外咧，你知好多时你就算你香港啲楼盘咧，都系讲话发展商送呢个利润啊、律师费啲咁嘅嘢。你觉得海外嘅 agent 会唔会用即系佢俾翻少 margin 出嚟啦？即系发展商俾印花税呢啲咁嘅嘢而继续卖呢啲嘢咧？你哋觉得点？ 有，而家有发展商帮你俾，唔知有回赠咁噶，有噶。 系咯，即系印花税回赠啊，诸如此类咁样。 系啊，有回赠，而家有回赠啊，有啊。 系咯，咁啊，即系冇啊！我哋呢个节目对于呢个 apartment 嘅后事咧，即系绝对系老师由衷嘅。即系呢个系咪某老师话呢个 Brisbane 会爆先啊？阿老师可唔可以讲下？ 唔系，我觉得即系会第一个爆，即系会系。Brisbane 出事先咯，我唔知你觉得点啊？ 高 cost 啦，高拉埋高 cost 啦，昆士兰州出事先啦，系咯， 即系因为其实嗰点讲咧，即系澳洲你始终系雪梨同墨尔本系大啲嘅，即系比较繁盛嘅城市啦， 经济带动呢啲经济带动嘅地方。 即系就算爆，即系爆咧，佢都系应该系迟啲嘅，即系等于你嗰啲譬如你。呢、這個Brisbane 嗰啲咧，其實係啲二線噶，比較二線啲噶嘛。你澳即係你雪梨升到飛起，啲人買唔到，走去買 Brisbane 嗰邊投資噶嘛。真係住嗰啲，我諗啊，你肯定冇雪梨同墨爾本咁多人啦，係咪先？即係個人，即係嗰個需求啊，即係個真係住嘅需求。翻嚟投資嗰啲咧，好多咧就係投喺雪梨太貴，同墨爾本使到太貴嘅時候，就去咗 Brisbane 嗰邊投資咯。咁但係你投資嘅物業，你係即係個 demand。真正住个 demand 冇咁大嘅时候咧，你有乜风吹草动嗰度系冧先噶咯？我觉得会系。 唔系，我都有睇 article 讲过话 ，Brisbane CBD 咧，2018年咧会 oversupply 啊。 我觉得而家 oversupply 噶咯。 唔系啊， 通常你得 你睇到嗰啲两岸啊起晒啲咁嘅嘢啊，同埋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 friend 喺 Brisbane 喺 Gold Coast 嗰啲咧，夜晚系鬼城嚟噶咯，同 Olympic Park 有得挥噶咯，嗰啲地方系。 但系问题系嗰啲地方你冇嘢做嘛，啲人 鬼有嘢 系啊，你 退休地方嚟嘅系啊， 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澳洲嗰啲楼市一爆，我都系最先出事应该系 Brisbane 开始，然后杀落嚟咯，系咯。 咁啊，睇下会唔会老师又中啦。OK， 下一单猛料又系阿猫姐揾嘅，即系今个礼拜我真系做主持嘅啫，系啦。咁啊，呢个咩？即系呢个墨尔本有单大嘢，即系呢个叫啲工友啲 construction worker 个着晒反光衣去反呢个叫做 ABCC 啊。咁呢个 ABCC 系咩？ 呢单嘢好劲喎！其实新闻报咗几日噶咯。 系啊，我唔睇电视噶嘛，屌！我唔睇电视，我冇电视。 呢单嘢 ABC 先播咗几日咯，系啊，因为真系好犀利，话而家尤其是 Melbourne 咧，好多啲学，我唔知系咪有咩强国发展商啦，佢话连嗰啲 inspector 都请大陆嗰啲咯，即系请 overseas 啊，佢冇话大陆。 系啦，咁其实呢单嘢事。呢单嘢事完咧，就系呢个叫做一班工友啦，咁就系、是、即系包括呢个叫做啲trader 啦，啲 plumber 啦，同埋啲电工咧，咁就即系个个就上街游行啦，燥底啦，咁就即系觉得呢个叫做好多建造业嘅工作系俾呢啲咁嘅四五七同埋呢啲咁嘅叫非法入境者去做啊，咁就好捻燥底咁样咯。 但我觉得他们游行得来有点开的，其实有点像一些街工口号式那样。 点什么口号式？我没看这单新 闻。即是在这里 你没电视你不知道，我看电视看一些人怎么游行呢，就是在这里叫口号，即是没什么实质说有什么升级行动啊，就是在叫口号。 那你 expect 是怎样呢？ expect 那游行 是怎样？你 有没有些 politician 支持一下，有些又不见有今次这个游行，有些 politician 支持一下，有些人帮手做一下东西这样。 即 系好似系纯粹系工会同埋啲工友喺度叫咧，冇人帮咁啦，好似我意思系咁。 咁点解啲点咁点解啲你个点解你觉得啲政客唔想帮佢哋咧？ 喂，咁帮佢有咩着数先？咁梗系啲政客搞着数啦，搞啲四五七过嚟。 系啊，咁即系 你睇下，好似可能即系好似啊嗰啲之前好似阿 Sam 哥咁样帮人哋搞移民都有钱收啦，系咪先 ？Sam 哥而家一身蚁，而家一身蚁喎 ，Sam 哥扑街喎，佢唔使捞， 唔使捞啊 ，Sam 哥。 咁就即系呢单嘢咧，其实你觉唔觉得系冷？即系电视你有得报啦，但系我呢啲净系睇报网媒嘅人，你觉得系咪冷处理咧？ 会点样报？其实我睇电视好多人游行呢单嘢， 所以咪就系问你系咪网媒同埋即系呢个叫雪梨嘅媒体特登冷处理呢件事咯？ 可能系即系譬如你网媒好多都系啲有钱人赞助咧，可能请好多外劳啊嘛，啲人。 阿猫姐，我想问翻你，你话游行呢单嘢系即系。个排头系咩噶？即系话，即系反四五七，定话建造业工人咧？你话某一个行业 一个工会嚟嘅 CFMEU 就应该系建造嘅工会 construction worker 嚟嘅，建造业嘅。咁咧就好多出电嘅，咁就唔系净系 builder 嘅，即系有嗰啲 电工 啊、工啊嗰啲咯。咁就出晒嚟喺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咧，我唔知点解 Melbourne Flinders Street 好长噶嘛， 大站 好多人啊， 大站咯， 系啊，出晒嚟游行咯，系啊，话反对啲四五七 replace 啲，因为佢哋嘅point 咧，唔单止系话个工作问题，系话嗰啲 safety 嘅问题。而家连嗰啲 inspection 嘅 house， 你起完啲人嗰啲垃圾 apartment 咧，未有人 inspect 嘅， 一年死 咗，连嗰啲都请四五七咧，咁佢哋话好危险咯。 一年死咗330个人，同埋旧年，所以佢哋就系话引入呢个叫太多嘅外劳，同埋好多非法入境者，咁就令到成个 workplace 即系啲工地咧就好唔安全，咁就间接令到好多人死咁样咯。 系啊，同埋佢话嗰啲四五七，有啲人讲翻咧，啲四五七啲人系好唔注意高度安全啊嘛，又唔戴头盔啊啲咁嘅嘢咯，但系冇人理嘅。 又要威又要戴头盔，真系阴公住。但系即系呢单嘢，我就觉得雪梨都要搞一下咯，同埋即系要煲噶啦，你班友即系咁和理非非又成咁样，要煲下佢噶啦，系啦。O.K. 唔系啊，佢哋会唔会系？我觉得系呢度啲人都好猪噶咯，啲澳猪真系，即系好后知后觉。其实我哋好成即系一年前唔系一年大半年啦，起码都讲过话四五七嗰啲系好大镬，对于本地尤其是建造业嗰啲啦。咁佢因为嗰阵时都引入咗好多尤其是嗰啲咩嗰啲电工嗰啲啊，嗰啲咁嘅人咧，佢其实系需要。佢以前咧，即系最初话引入呢啲咧，系要 攞呢啲牌剩嘅，后屘 同埋要考 test 噶嘛，要技术噶嘛。 如果你讲公司嘅规模系几多，即系几多个 mil 嘅人，其实你可以请一啲人翻嚟，系唔需要根据呢，即系唔需要符合翻呢度嗰个要求噶嘛。咁嗰啲牌啊，啲咁嘅嘢，但即系你唔同变咗呢度系冇乜保障喎，咁样吓。咁佢嗰啲出嚟即系457嗰啲，当然平过本地人工人嗰啲工人好多啦，咁样咁就一定系会影响嗰班人噶嘛。但系嗰阵时都冇人嘈啊，定冇人成嘅，而家搞到今时今日先出嚟嘈。 我谂其实阿简诺夫讲呢样嘢，我谂我哋其实开节目已经讲呢样嘢噶啦，我哋系。 我觉得系 唔单止系一年前嘅开节目，两年几前已经讲呢啲嘢噶啦，我哋。 系咯，即系老师又中， 老师又中。系啦，咁啊，即系呢单嘢我哋会 follow up 嘅，系啦，咁就即系睇一睇啦。 睇喂，即管睇下会唔会其他省咧都开始有呢样嘢。 系咯， 唔系同埋佢佢政府其实咧前嗰一两个月咪前嗰一月咪修改咗457嗰啲话收紧咗嘅。其实咧即系佢已系会有少少即系亦即系政府开始留意到会做少少嘢。咁但系做啲咩嘢咧？就好似系我就睇到纽省就好似冇乜嘢话，即系冇乜大嘅改变。但系西澳就改变好大，系咪啊？ 西澳 即系第七嗰个 job 嗰个 list 啊！ 我就冇认真咁睇到啦。但系我知佢系将由180种职业变咗做即系变咗做18种咯，系咯。 同埋嗰十八种都系主要系医疗嗰啲嚟嘅啫，即系医生啊嗰啲乜乜嗰啲，即系嗰类嘢嘅啫。嗰样嘢因为你冇啊唔得啊，真系唔够啊唔得，嗰啲关乎人命嗰啲嘢咧，即系嗰啲乜乜嗰啲就嗰十几种就保留翻，但其他嗰啲一概全部都系 stop 晒。 即系咁佢借啲耳啫，基本上嗰边嘅环境越嚟越差，系咪先？ 系咯， 即系佢 同埋可能因为啱啱佢大选完啊嘛，记唔记得佢啱啱。 呢把 都要做啲嘢噶嘛？ 系啊， 系啊。 但系即系呢个叫做呢把咧，即系讲诶，屌讲起呢把，要讲呢把啲衰嘢咧，真系。即系你知而家基本上我哋嘅省长啊Gladys 八婆咧，基本上都坐唔稳噶啦，系啦。咁你知而家其实个个都想开阿Malcolm Turnbull 波啦。咁你知即系我其中一个成日出没嘅地方咧，即系 Neutral Bay 同 Mossman， 而家系讲紧起条隧道啊嘛！你知唔知呢单嘢？你哋知唔知？ 系咪去伊森湿嘅嗰条隧道嚟 噶？唔系啊，佢喺 Mossman 就起条隧道上 Manly 啊，即系舒缓 Spit Bridge 嘅嘢啊！咁而家就话咧 ，Labor 上场咧就会 cut 咗呢条隧道，咁就宁愿真系抌啲钱走去走去即系改善 Western Sydney 啲交通咯，咁而家嗰班 Mossman 嗰班咁嘅大粒佬，而家就兴过辣鸡咯，因为而家真系食花生噶，我真系，唉，狂！ 但系其实 Mossman 而家都强过人多噶啦，都同以前唔同啦。 咪所以咪玩柒你班友咯，即系你起唔起？你起唔起隧道？真系关全雪梨嘅人擦事咩？真系你嗰度 serve 到几多人啊？你搞嘅，你真系不如改善下嗰边啲嘢好过啦，系咪先？ 系啊。 OK， 下一单料啦，咁就即系呢个，即系下一单料啊，讲下咩啦？讲下之前嗰啲咁嘅 safe school 啦，咁 safe school 咧，嗰个哇屌仆街！我喺度睇嗰单新闻，即系豆腐婆啊，Ross Ward 咧就无啦啦喺度冇证据地老屈，即系呢个叫半数学生系呢个叫同性恋嘅，真系咪好黐线啊呢单嘢？你觉得？即系其实 Safe School 系咩咧？Safe School 就系即系一啲好左交兼即系叫所谓政治正确嘅叫做 program 啦。咁其实由小学开始嘅。咁其实对于小学咧，小学生就灌输话，即系呢个哦，你可以选择。自己做男人， 着裙定着裤， 即系你系一个男仔，但系你可以选择做女仔，即系你系你个脑嚟支配，你觉得自己系咩性别，即系身体只系一个臭皮囊。咁譬如咧，即系咧，你系男仔又要扮女仔，咁譬如其他人咧就笑鸠你乸型咧， 咁跟住之後咧，你可以告鳩佢咁樣咯，即係乜都要好正面啊，好 positive 咁樣。但係呢單嘢只係 scrap 咗啦，即係一來就係帳目不清啦，第二就係即係澳洲好多即係其實好多你其實你係 New South Wales 同 Victoria 多左交啫，其他地方啲人係頂唔順呢啲咁嘅嘢噶嘛，係咯，咁咪即係總之 scrap 咗咁樣。 同埋好多家長投訴嘛。 屌你譬如你有細路，你生出你無啦男人著裙啊，你點撚諗啊？仆街人嚟噶大佬。 因為點解咧？呢把咧好多人咧都係即係冇細路噶嘛，所以佢哋唔會諗呢啲。 係啊， 就係咁咯。即係好多都係嗰啲 LGBT 嗰啲。嗰啲咁嘅人啊嘛，咁嗰啲冇細路嘅，冇細路嘅都唔會諗呢啲嘅，佢淨係諗 freedom 咯自己。 屌我冇細， 佢覺得佢有 freedom， 佢因為佢覺得佢哋有 freedom， 個細路都應該有 freedom 啊嘛。 屌我冇細路，我都唔想，我都唔想啲細路即係咩啊？你等等，我屌仆街，有啲嘢要咪後講，我陣先同你講啲乜嘢咁樣，係咯。你继续讲 ，sorry， 你继续讲。 你话你冇细路咩 ？sorry， 你冇细路就即系你冇细路就唔可以屈啲有细路嘅人，好似你咁样谂咯，系咯。喂， 系吓， 系 sorry， 听紧系。 有啲好 ，OK， 有啲镬爆咗，所以我而家要处理当中。系我就同你讲系，我就同你讲系咩啦？系咧，啲好捻大镬嘅嘢。OK， 咁就即系 Safe School 呢单嘢就等收皮。喂，同埋嗱呢单嘢，屌我头先我编呢个叫编呢个叫做嘢系冇讲嘅。阿火鸡姐俾人叫佢翻阿拉伯，我好正。有冇睇呢单嘢？ 正，我冇睇呢单嘢，你讲下。 阿简诺夫可能有睇嘅，即系呢个叫琴日呢个国会议员咧 Eric Abetz 咧，即系以前咧就系阿同阿 Turn 阿边个屌阿 Tony Abbott 啲战友嚟嘅，咁就即系佢就即系由于呢个火鸡姐咧成日喺度揩咧，咁咧佢就琴日讲啲好捻爆炸性嘅嘢啦，咁就即系话就话即系屌，其实佢嚟到喺澳洲呢个咩社会叽叽格格咁样咧，就即系佢叫佢不如咧就呢个叫去呢个叫阿拉伯嘅独裁国家住算啦，咁即系事完咧就系咧即系 Labour 嗰度咧就有人喺度撩佢咧，就话即系，唉你成日喺度。哔哩吧啦又冇人鍾意你，不如你走去即係睇下可唔可以选择加入政府点点点点点啊。咁跟住之后咁啲LNP 啲大佬咪发癫闹佢囉。係啦，所以就 係、是。我睇到个舆论呢，即係由自从呢个 Anzac Day， 佢个即係佢所以出名就係 Anzac Day 发表咗一个言论啦嘛。即係嗰个即係唔再讲啦，即係佢係即係激怒咗啲澳洲嗰啲保守啲个人啊。比较好睇啲，好似佢吓咁就跟住咧，同埋佢即系嗰个系咪 ABC 嘅节目啊 ？ABC 系 咪 ABC 啊？跟住系好似炒咗佢啊嘛，系嘛？ 炒咗自己裁员， 不续约系啦，不续约 系啦系啦， 系啊。 咁跟住即系嗰件事吓，就以为咁停咗啦。咁其实原来我即系我其实冇乜，我冇乜点样详细跟嘅。不过就发觉喺嗰啲舆论咧，即系喺即系主流又好，一啲网上面嘅舆论又好啦，咁样都系好多人去好鬼憎佢，好咁因为系咁样追击佢啊嘛，啊 系啊，咁啊，即系 anyway 啦，咁就即系呢个除咗呢个叫做即系火鸡姐同埋呢个叫 Safe School 八婆风人风雨咧，有一个我哋好支持嘅叫政治家啦，其实最近讲一啲好正嘅嘢就系即系又俾人当系风言风语。猫姐可唔可以讲下 Pauline Hanson 讲 哦呢单嘢，我琴日睇咗佢个记者会嘅，咁咧就事完系咁嘅，咁咧我初初都唔知嘅，我初初都以为 Pauline Hanson 黐线，因为我咧就睇 ABC News， 即系我食饭就睇 ABC News。ABC News 都知， 你咁都食得落饭？ 咁系啲左媒嚟噶嘛？咁啊播咗毒喺度，咁咧佢就喺度话 Pauline Hanson 咧， 就话歧视系啦，佢又话阿 Pauline Hanson 系歧视啊，唔 apologize 啊，因为佢话学校唔应该收嗰啲autism 嘅细路 ，A B C 系咁讲噶。咁我初初未觉得 Pauline Hanson 系咪黐线嘅，跟住咧我上网睇翻佢个 conference 咧，其实又唔同喎，第二样嘢嚟噶。阿 Pauline Hanson 冇话叫啲细路唔好入正常嘅学校，只不过佢觉得 你讲系咪啊？讲清楚啲系咪自闭症嗰啲啊？ 自闭症嘅小朋友。 除了自閉和 disability 即是那些殘疾那些因為他說得很對的譬如有些人很嚴重的單先進你不可能放他一間正常學校的嘛 Pauline Hanson 又說即是他說一些 testimonial 即是有些人見證就說即因為他不讀正常的學校又被人 take care 那些 autism 的小孩、即是覺得很開心、啊、那些東西即是主流傳媒有沒有報的 其实 Pauline Hanson 只不过是说即是你的小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应该即是我们给多些特别的照顾他们他们不应该跟主流学生一起因为即是对各学生自己本身都不公平即是有问题的那个小朋友。 即是 take no care, 是啦他说因为 那些左交的话他什么啦 上纲上线啦 歧视是吗歧视啦歧视这些有缺陷的人。 是啦。 但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说 listen to my contest, 因为我看回记者会他说 listen to my contest 、就喂贾洛夫你是不是刚才想说这件事有一点像以前香港的郭亚女事件社署那个 哦是是是即我觉得是有即是不是 exactly 一样但是呢就即是有一点类同呢即是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即是一个因为家庭有啲嘢，如果仲政府有个行政手段去干预咧，往往未必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咯。咁好多时候可能系佢家庭本身嘅，即系个个唔同啊嘛。咁如果你政府全部都系咁样你用一个行政嘅手段或者成咧，系去判断某啲嘢咧，未必系最好咯。咁详细你可以补充，我又唔系好熟呢个郭阿女 嗱咁呢个 单嘢。 屌呢个郭亚女事件咧，咁就系讲话，即系呢个叫做其实郭亚女事件系对于香港社会有咩影响咧？其实好多人认识郭亚女事件咧，就系陈方安生当时咧就系社会福利处嘅处长。咁郭亚女咧就系一个即系六岁嘅小朋友啦，喺1986年嗰阵，咁而家应该中女社嚟噶啦，而家中女社就36、37岁噶啦，咁就因为俾一个有精神病嘅母亲，咁就即系困住佢啦，又唔俾佢读书，又唔俾佢出街。咁佢阿妈就有精神病到系即系好即系好似一个拾荒者咁样，屋企又乱糟糟，又即系照顾唔到个细路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其实社工就即系呢个就即系其实有处理呢件事咧，但系个社工咧就入唔到间屋去了解个情况，咁就即系咁就好多记者就包围嗰个单位啦，咁就即系社会福利处咧就系征求阿处长阿陈方安生批准之下咧，用保护妇孺条例联埋差佬啊、消防佬啊、政务处同埋房屋处咧就破门而出，就救出个女仔，咁就将个女仔摆儿童院咁样，咁而嗰个嘅。有精神病个阿妈，因为其实就俾人运咗入去葵涌医院接受呢、這个精神病治疗咁样咯。咁社会福利处其后亦都以案件怀疑涉及虐儿为理由，禁止两母女见面，直后嚟先批准每个礼拜可以第二即系见面两次咁样咯。咁就即系其实呢单嘢咧，就即系喺香港社会嗰度咧，咁其实就即系。有啲人就覺得社會福利處就濫權啦，因為即係其實人哋譬如個女又唔覺得有問題嘅話，個阿媽又唔覺得有咩問題嘅話，即係你會唔會濫用咗呢個公權力走去拆呢件事咁樣咯？係啦，咁就同埋即係亦都係即係有啲人就話，即係個社工就無啦同記者講，咁就搞到好撚大件事咁樣咯，係啦，就係咁樣。 咁啊，如果再讲翻，譬如 Pauline Hanson 喺呢一单嘢里边，佢讲就系话呢个即系嗰啲有自闭症嗰啲学生系唔应该去翻啲传统学校啊，咁系乜意思啊？ 系啊，即系 唔系啊？佢话唔应该由政府去决定佢哋应唔应该翻传统嘅学校，因为政府如果即系 one standard 咧，咁唔了解到个别学生嘅情况，因为佢话咧 autism 都系有好多种唔同嘅程度嘅。哦咁应该系由家长去决定适唔适合佢哋。 家长决定同埋学校嘅资源决唔决定，即系有阵时学校好多时 你都未必有资源去特登去照顾一两个咁嘅僆仔噶嘛，系咪先？ 系啊，因为佢话一班你成三十个人，有一如果有个别咧，有一两个系比较 need attention 已经好难照顾啦。如果再加一个特殊咧，就会对啲先生造成更多嘅压力。同埋佢话正常一般学校嘅先生都唔系话因为特别受专业嗰啲 special need 嗰啲训练噶嘛，就比较难 handle 咯。 啊，同埋一样大啊！你啱啱讲起我大起一样嘢，譬如而家我知道有啲学校咧，佢系收咗呢啲咁嘅学生咧，佢系有专人喺嗰间学校照顾嘅，知唔知啊？ 特登请啲人噶嘛？ 系啦，同埋咧，佢哋佢翻学咧，或者佢有啲呢啲可能啲自闭症嗰啲系好难去点啊？即系好难同人去正常去沟通嘅，咁佢哋嗰啲脾气咧就系好特别啲嘅，咁咧佢又会请一啲人咧去送接送去放学翻学嘅，即系嗰啲有啲譬如家长可能要翻工成咧，嗰啲学生佢系正常学生，佢可能读中学嘅时候佢自己翻屋企噶嘛，咁但系呢啲学生可能系唔得噶嘛，一定要搵人接送佢噶嘛，咁政府咧系拨咗资源嘅，有资源系俾啲学生嘅，一个学生咧佢譬如譬如有學校可能有一兩個呢啲學生咧，佢係專登揾一個司機，有一個保姆係政府俾錢嘅，係。 但唔係間間學校有噶嘛？問題就 唔係間學校有，但我即係話咧，如果你係分散咗去一啲正常嘅學校有啲咁嘅人，咁你係浪費過你一個集中咗一間學校噶嘛？你明唔明啊？ 嗯， 系啊，即系或者你因为就是、因为安插咗呢啲学生，你要另外拨一啲咁嘅人手去照顾呢啲学呢啲咁 嘅。一来啦，二来，我觉得 Point Hanson 觉得啱，即系可能有时个老师要挂住，如果你间学校太多，你挂住照顾呢啲学生，就会影响其他学生嘅进度嘛。 系咯， 系啊，系啊，都要谂下其他学生，即系佢话你唔系净系个自闭学生，你都要考虑埋其他一齐翻学学嘅学生嘅感受噶嘛，系咪先？ 哦、如果你咁样讲，人哋会话你歧视。 咁唔系歧视啊，咁你冇理由净系挂住嗰个 disable 嗰、那个，咁其他正常嗰啲点先？ 喂，澳洲不嬲都系有，即系有唔正常嗰啲，系个权个特权啊大过噶啦，睇泊车就知啦，个位又大，又唔使入标，又任你泊几耐，系咪啊？嗰啲系嗰啲伤残嗰啲位系嘛？不嬲有特权噶啦呢、這个。 咁咪即系逆向歧视呢啲系咪？逆向歧视 喂，屌监制屌啦喂，落下一个 topic 啦，咁就好啦，又系呢个我最中意嘅 topic 啦，雪梨的美食家啦，咁就阿猫姐，你系咪早嗰排去间嘢叫喺 Butchway 嘅 Fish and Chips 啊？ 系啊，你有冇去过啊？ 我有去过啊，你觉得点啊？你讲下你嘅，你 嗰间正，我嗰间，即系个我啊？ 你嗌啲咩？ 我知道佢。我去就咁食 Whitey's 啊，嗰啲 fish and chips 咯，同埋拣佢。你要问佢边今日边啲鱼靓噶，因为嗰个老细好正噶。你唔问佢，佢求其拿俾你噶。 系啊， 系啊，因为佢啲鱼好怪嘅，即系如果啲鱼唔新鲜咧，佢会唔开档嘅，全部鱼唔新鲜。你可以问佢今日边啲鱼最靓啊，跟住就叫嗰种咯，系啊。 好有性格呢、啊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老板好有性格、啊。 唔系好远嘅喺度，大佬嗰度差唔多一程都成个半钟。 但系你觉得好唔好食一啲嘢？ 好味啊，因为我上次去咧，我唔知佢俾咗啲咩我啦，食落去好似你知潮州嘢嗰啲炒狮子鱼咁样咧。好细条咁样嘅，但系好滑嘅，系啦。 威霆嚟嘅，应该系威霆嚟。 应该威霆， 威霆嚟。 系啦， 系啊，系啊。但系你唔问佢，你应该要问佢今日边啲 fresh。因为上次我同我啲我 auntie 去咧，跟住佢会问佢边啲 fresh， 佢会俾最正你噶。 唔正，冇我求其食嘅。 跟住好正噶，上次我食嗰啲咧，系你咬入去，佢虽然 fish and chips 咧，但系有汁噶咯。通常你知 Sydney 雪梨嗰啲 fish and chips 咧，咬落去干真真噶嘛。 系啊， 但间嘢系。好 juicy 噶，好正噶。 系啊，佢系即系佢出边，佢又佢同埋佢啲油啊新鲜咧，佢炸出嚟黄色啦，唔系啡色一嚿咁样啊嘛。 系噶，系啊，系啊，好靓，同埋个皮好薄，好 crispy 噶嘛。 系啦，咁嗰间嘢其实咧有个特点嘅，即系 Facebook check in 嗰度咧就话系 Butchway River Fish and Chips。其实你有冇睇过？其实佢起喺一个棚上面，个棚喺正上面就系条河嚟嘅。 系啊，我知道啊，系啊。跟住我哋讲笑问佢系咪嗰啲鱼系咪嗰度钓就先问嘅。 我夜晚你日头去啊嘛，但我夜晚去咯，所以就即系就赚啲啦。咁其实嗰日即系我即系呢间嘢就喺 Central Coast 啦 ，Central Coast 喺雪梨北边，即系睇你。 你要去 Central Coast Gosford 仲要揸大约四十分钟车嘅。 系啊，好远嘅其实嗰间嘢系咯。 系啊，但系咁先正咯啲嘢。 系啊， 其实除咗呢间，我唔知道你去过冇去过，卡亚埋有一间都唔错噶。 咩啊？未去过。 卡拉麻有一间喺海边嘅食 fish and chip， 嗰间都唔错，又系啲鱼都好新鲜嘅。 又系新鲜， 因为有几间噶嘛，我其实都几多落卡拉麻嘅，即系放假间中都落去嘅。咁有几间嘅，有间咧就系、是、强国人开嘅就唔掂，有间跟住咧海边嗰间咧就即系啲鱼新鲜好正嘅，系啦。 OK， 咁啊，即系我就 你阿、啊、sorry 猫姐，你系咪讲喺灯塔嗰度嗰间啊？行出去噶嘛，即系唔系响大陆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行出去嗰、那个 blow hole 嘛， 潮吹潮吹 个 blow hole 嘛，系有个跟住个灯塔，个灯塔侧跟好似有间系卖 fish and chip 嘅，你系咪讲嗰间？ 突然间喺个海滩好多嗰啲 pelican 喺度等食嗰间咯。 系啦，唔系佢零丁，佢得佢一间铺头啫嘛。你 系啊？我想初头 其他嗰啲铺头咧，其他铺头喺入边嗰条路度噶嘛。 我第一次去。即系我初初去卡埋，咁多人排啊！去是但求其搵一间冰 roll 嗰啲食啦，哇！有间真系强国人好唔掂，赚到啲嘢硬刮刮嘅。跟住咧，跟住下次我都唔好试下呢间咁多人排队嘅，试下先。跟住真系好正。 咁啊，我去咗另外一间咯，上个礼拜咁就都喺 Central Coast 嘅嗰间，就话自己得奖又胜咁。我食炸牛抽好正喎，啲 deep fried flathead， 佢啲牛抽真系。又好似你咁讲啦，又汁又剩啦，不过嗰个炸蚝又唔得咯，系咯。 咁你觉得 Butcher 话好食啲定你嗰间好食啲啊 ？Butcher 好食好多，系咯。 嗰间店啊，嗰间。 嗰间 唔 系同 不过如果你去咧，下次去咧，你记得要打电话睇佢开唔开门先。有时你上到去揸咁耐车唔开门咧，就真系讲想讲粗口，我见到真系。 喂，但系你讲紧你系咪话 Cronulla 有间又 OK？ Cronulla 嗰间 salt water 嗰间 OK， 嗰间喺海边嗰间啦，系啊 ，South Beach 师傅都好正嗰间又系。 OK， 咁即系下次要去咗啦。咁啊，咁 啊，讲开啊，喂，阿二世祖，你揸咁远车去，原来话俾人听你食个 fish and chip， 你都好伟大啊！因为你即系都知 fish and chip 就唔系一啲乜嘢嘅，即系豪华嘢啦，呢啲普通嘢嘅。你揸咁耐车去。 啲上 trip 你知唔知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有啲真系整得好好食，有啲真系整得好难吃。 我知啊，我即系话咧，你有啲人可能揸好远车去食包心刺肚咁啊，啲好贵名贵嘅嘢咁，或者即系话你揸咁耐车去食啲好普通嘅嘢。 你嗱即系你有冇睇？你知唔知有个 blog 叫《剑心的日》叫的日本旅游情报啊？你两个有冇听过啲咁嘅嘢？即系总之你记唔记得有次有个香港人咧去日本一个旅游 blogger 嚟嘅，即系去间 whisky bar 又净系嗌咗一杯 whisky， 但系喺度抌晒啲垃圾啊，又买外卖入去食啊，跟住俾个日本佬闹噶嘛，记唔记得呢单嘢？ 我记得呢单嘢，我听过。 咁就系呢单嘢，嗰个 blogger 咧就即系无即系嗰条友仔，仲要系唔揸车嘅，就无啦喺度转呢个搭三个钟巴士去啲山区嗰度食嗰个即系本地人只会食嘅咩拉面，仲要系晨咁早去到人哋朝头早十点几门口排队，就排咗成两个钟队，只系食嗰碗拉面。跟住之后个个啲人话佢黐线，其实我做嗰啲嘢都差唔多嘅啫，即系呢个叫 我唔系黐线，即系我其实话你咧就系、是。即系你嗰个态度咧，就系好，即系点讲咧？即系好似系唔系即系嗰叫咩咧？即系好执着， 系啊， 呢个好执着。我食嗰样嘢系几日，即系嗰样嘢唔系好贵，但系咧喺嗰度系要揸两个钟头车去食嘅，但系嗰个系最好嘅，我都要去。 唔系即系 赚紧你，我唔系赚你啊。 其实点解我走去食 Wambro 呢间咁嘅嘢咯？即系我系睇嗰啲咁嘅 Daily Telegraph 买。即系话呢间嘢系 in the running of 呢个叫 fish and chips competition 啦，咁咪去试下咁样咯，即系食完之后。 所以咧，喂，老实讲，我真系觉得食完呢啲档之后咧，我觉得嗰啲 fish market 真系好垃圾嗰啲 fish and chips。 fish market 不嬲垃圾咗几年啦，佢卖咗好多档卖咗俾强国人做啊嘛，唔掂噶啦。 喂，但系啲人嚟亲都个个啲香港人嚟亲都好正噶，咁我都唔明正咩。 即系出名啊嘛，Fish Market 以前系出名嘅，咁就系咁。但系啲人你即系去到大陆旅游咁样，都系话佢出名嘅地方，但系佢唔知道原来嗰啲铺头转晒手噶啦。 但系你个 Fish Market 啲嘢全部炸咗咁摆度，你基本上系等于去百佳买熟食档咁样啫，冇乜意思。你啲嘢 就算佢唔同啊，你就算我唔系你炸定即系炸咧，因为你做嗰班强人接受嗰班人咧，唔系做开嗰啲嘢， 唔得嘅，系啊。 即系佢 可能叫佢做辣鱼就得，叫佢做水煮鱼就得，系嘛？不如算啦，不如变咗做四川 fish market 啦，嗰啲水煮鱼。 唔系啊，其实玉即系屌要爆啊，要爆下料先。玉湖集团其实咧前年咧系倾过买 fish market 嘅，不过唔俾卖啫嘛，系啦，唔拍唔系啦，即系玉湖集团就系 Eastwood 嗰个商场嗰个 owner 啦，系啦。 佢谂住成个 fish market 买起晒佢啊嘛， 买起晒佢系， 但系而家入边好多档系强国人老板，你知唔知？ 系强国人老板嚟噶，有啲系买嚟移民噶，我知道有几档系。嗱，有几档系心机做噶系啊。 啊，做有时做如果做 fish and chip 最好就系搵咩人做咧？Hilleman做得。 诶，呢个讲得啱啦，系啦， 系啦， 班友有 sense 啊嘛，同埋对佢哋根本上系自己识开鱼嘅，系咪先？ 佢传统嘅行，传统喺呢度嘅行业，或者你强国人去啊，即系等于你叫希腊人去做茶楼咁，你有冇信心食啊？系咪啊？ 喂， 一样噶嘛。 但系讲起呢个叫 fish market 咧，其实咧，啊，你哋两个呢排有冇去过？喺近呢一年， 好耐冇去咯。 其实 fish market 除咗嗰档红嘅冇嘢好食嘅。 唔系自从赤化之后，我冇去。 唔系，其实 fish market 咧最值得去嘅地方咧，唔系个 fish market 啊，系侧边卖肉嗰间嘢，即系 Vex Meat Market 啊。你知边间啊？有间嘢卖扒嘅嘛 ，fish market 隔篱，另外一间屋嚟嘅。 佢执咗啦，已经喺度咩仲？ 喺度卖肉嗰间嘢啊嘛，有间嘢卖冻肉噶嘛。仲喺度， 我冻肉 ，OK， 我即系讲边间，即系菜卖菜卖冻肉嗰度， 唔喺个 building 入边嘅，分开喺停车场另外一边有另外一栋 building 嘅，嗰间嘢啲牛扒啊耍家啦，不过呢个都系下集至讲啦，监制屌啦，仆街超时啦，真系，唉，够钟，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到呢度，咁下如果下集70集，我哋要谂下啲卡嘢讲啦。系啦，因为十集咁啊，要讲啲癫嘅嘢。OK， 好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 拜拜。